一裁定穆沙拉夫罪名成立。穆沙拉夫为了避免弹劾，在2008年辞职，2016年获准出国就医，目前身处阿联酋迪拜。他今个月初在医院透过录影讲话，批评案件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根据。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3点，升335点，总成交金额1,05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2，升11.4；中国平安92.5，跌1毫；盈富基金28蚊，升3毫；建设银行6.59，升1.3；阿里巴巴203.8，升2.8；美团点评104.5，升2.2；小米集团10.68，升1.6；友邦保险81.8，升8毫；中国铁塔1.73，升8仙；中国移动61.9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294，瑞士法郎7.917，澳元5.338，加元5.911，新西兰元5.126，欧元8.6775。每百日元对港元7.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4美元，卖出1,477.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大老山隧道嘅沙田方向管道入口嘅快线啦，有坏车噶。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咧好长啊，而家已经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毛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现在隧道口都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依然是车多缓慢，龙尾接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相当之多车了，近住花墟那段开始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接近渔港湾；窝打老道九龙塘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去沙田的龙尾就比较长了，排到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2月5号，舞队营。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批评政府团队处理反修例事件冇队形， 大家见到嘅就系各部门系冇团结一致，甚至系各自为政，冇队形，令到好多市民都认为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几乎系陷入无政府嘅状态。黄锦星局长佢仲系喺 Facebook 抱住大嘥鬼出席不同嘅环保活动，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龙宇光。早前有一名男子就是原定是使用港珠澳大桥搭一个穿梭巴士名为金巴就前往澳门的。但是使用在这个港珠澳大桥去到一半未到澳门的期间，在桥上面经过这个东人工岛的时候就要落车就接受公安扣查，之后就失去了联络。后来呢就是寻日啦，咁呢个嘅珠海市嘅公安局呢就係发表一个嘅声明啦，咁就係话呢喺呢个嘅安全检查站啊，咁就发现咗一名呢就係被通缉嘅人士，姓钟嘅一名50几岁嘅男子，就话佢呢係涉嫌呢係组织咗一个走私手机案，咁就并且呢就将呢个嘅人士呢係移交俾办案嘅单位去到处理。呢、這个事件呢就引嚟咗香港社会嘅讨论啦，因为呢这个东人工岛是属于内地的一个司法管辖的范围。咁但是呢设立这个安全检查站呢就是近期的事来的啫。咁其实呢就是根据报道啦，咁其实呢就是近期呢是珠海市呢就是公安机关就在12月10号。至到22号的期间就话呢喺呢个港珠澳大桥嘅东人工岛呢就设立咗呢个安全检查站，就对于呢港珠澳大桥呢就从、是、香港入境澳门同埋珠海嘅人啦同埋交通工具等等呢就展开一个安全嘅检查。咁好多公众或者一啲嘅人士呢都去到质疑啦，究竟呢个嘢呢係究竟之前喺港珠澳大桥嘅一个三地政府協议里面呢係冇出现过㗎。咁呢件事呢是不是叫做违反了协议呢？有些传媒其实都是实地地去测试过究竟这个东人工岛的安全检查站是怎样的呢，都发现其实是这些的金巴去到这个东人工岛的安全检查站都是要落晒车，那些人就是落晒车要经过譬如说要影相，要被检查他的随身物品以及检查回乡证才可以放行。而另外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件 事去到設立呢？咁根據保安局所講呢，咁其實呢當然啦，內地嗰方面呢係有呢個嘅司法管轄權啦，咁係可以喺呢個嘅地方呢就有權呢，就係喺根據內地嘅法律喺呢個島上面呢係採取一個執法嘅行動，包括呢認為有需要嘅時候呢就設立呢個嘅安全檢查站，對於過境嘅旅客呢進行安全嘅檢查。咁而今朝早呢，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呢亦都被問到呢個嘅問題，亦都講到話啦，國家呢行使個司法權呢係絕對呢係合理亦都合法，亦都講到話呢呢個嘅安檢站呢係屬於一個嘅臨時嘅性質，係因為呢有領導人呢就將會去澳門訪問，係幾日嘅事咁樣話。咁但呢亦都有啲嘅議員就認為啦，咁其實係咪有需要喺呢個嘅東人公島上面設置呢個程度嘅保安呢？咁如果喺司法區上面可以隨時設立一啲嘅安全檢查站嘅時候，會唔會都引起一啲嘅關注呢？咁而呢其實傳媒亦都係報道呢，呢幾日呢都有收到一啲嘅消息，就係話呢都有幾宗嘅同類嘅事件呢，就係有啲嘅香港人喺呢個嘅東人公島嘅安全檢查站上面呢被扣查兼且係帶走㗎。咁有啲報道呢就亦都講到話係有啲嘅公安嘅人員呢去檢查一啲過關港人嘅手機啦、隨身物品啦等等，亦都有啲港人呢見到呢係有其他人呢就係被鎖上手扣呢而帶走㗎。好啦，各位听众听咗我呢啲嘅背景之后，各位其实呢一排啊，有冇试过使用港珠澳大桥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呢？大家有冇喺呢个东人公岛经过呢个安全检查呢？又或者你有冇亲友呢你有类似嘅经历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㗎。转头呢我哋都会搵嚟呢唔同嘅嘉宾呢讲下对于今次呢係喺呢个嘅东人公岛设置呢个安全检查站嘅一啲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17日朝早九点， 大家可能误解咗三地三检同埋系行使所谓嘅属地司法权嗰样嘢，两样嘢唔好混淆啦。 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话，港珠澳大桥嘅三地三检系指通关安排，而内地执法部门喺东人公岛设临时检查站，合理合法。无需过分演绎。 大家都知道澳门是有领导人去访问，澳门当局都讲了这些是临时 的安排，大家不要过分演绎这件事，所谓的非常时期用一个非常 的做法去做，加强的安检这样解。 11点，议会阵线欧诺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选举呈请上诉失败，二人即时丧失议员资格。欧诺轩： 今次的判决所以见到的客观结果就是周庭我乃至到13万的港岛选民都是利益受损的。那这个的后果其实为什么不是由政府承担而是由选民承担呢？这个是相当之荒谬。 获判胜诉的刘永康表示欢迎法庭裁决，但对两名民主派议员失去议席感到可惜。 不一定每一次的DQ 得益的都是民主派议员的，其实实际上见到九龙西得益的就是陈海恩，将来如果有更多的 DQ 的话，亦都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建制派会如人得利。我们是不可以容许确立一个的案例是说即使 DQ 是违法都好，选举结果都不需要推翻，对于日后的法律程序很危险，选举程序很危险。 海关破获近十年来最大宗贩运冰毒案，检获110公斤，估计市值7700万的怀疑冰毒。海关话呢一批货以胶珠作为掩饰，由墨西哥空运来港。毒品调查科第一组指挥官陈少求： 大家知胶珠咧，咁啊约莫几十蚊至100港元一公斤，都唔系墨西哥独有出产嘅地方。其实香港邻近地区都好容易揾到嘅。呢票货嘅运费用空运咁远过嚟，即系我哋觉得个唔合嘅成本效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內地公安近期就在港珠澳大橋這個東人工島上面就設立了一個安全檢查站，就有早前就是在這個檢查站那裡就帶走了一名就說是通緝緊的一名香港人，亦都是引起了很多的關注。大家近排有沒有去過用過這個港珠澳大橋呢？有什麼的觀察呢？又或者有沒有親友用過亦都可以講一下，又或者大家怎樣看這件事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旅游界嘅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系，各位听众好， 你好。嗱，设立呢个安全检查站之后咧，其实有啲旅客就讲到话，本来咧即系嗰个港珠澳大桥嘅优势都系比较快一啲啦，咁但系本来即系40几分钟嘅车程，咁但系因为咧设立咗个安全检查站之后咧，嗰个原本嗰个旅程就系要延长咗啦，咁亦都见到今次呢个嘅有港人喺呢个嘅安全检查站被带走，移交办案机关咧表示忧虑，你点样睇呢件事？ 嗱，今次一个临时嘅措施嚟嘅，可能就系因为习主席要去澳门啦主持个回归仪式，咁所以咧会唔会就因为嗰个保安嘅要求，咁而临时嘅措施，咁头尾都系10日时间嘅啫，咁经十日之后咧，即系22号之后咧，情况咧回复翻以往嘅一个咁嘅安排噶啦，咁所以你话当然呢段时间啦，即系去港珠澳大桥。经港珠澳大桥去澳门或者珠海的旅客呢会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是事实来的。大家已经有个报道之后呢，我相信有些旅客都应该或者都会注意到呢会即是预多些预松些时间，即是避免耽误的行程咯。 系以你理解咧，因为都见到啲报道咧，就系话啲旅客咧过关，即系去到呢个安全检查站嘅时候，系需要落车啦，系并且要出示回乡证。以你所知，系咪所有旅客系经过呢个安全检查站都需要出示回乡证？ 但如果系佢澳门嘅旅客咧，如果佢系冇回乡证咧，我觉得当然喺处理嗰个边检嗰个有关人员点样去处理啦。咁如果覺得你個碗嘅，咁佢又覺得冇乜問題，係咪都會放行呢？咁我覺得應該就係會放行嘅，因為好多喺澳門都冇諗住攞回鄉證㗎啦，係咪？咁當然有啲客旅客會唔會覺得唔放心咁攞回鄉證咁認出奇？咁當然你要珠海個旅客就會帶回鄉證啦。咁呢個情況呢，我希望呢處理當中嗰啲邊檢人員啦，即係因翻實際情況。那個旅客明明都唔係過澳門，唔係過珠海嘅，係澳門嘅，咁應該都係採取一個寬鬆嘅做法啦。咁今次頭先講有關一個人，即係涉嫌嘅人士被扣押啦嚇。咁呢個情況咧，我覺得都會引起即係香港市民嘅擔憂嘅。啊，因為之前大家唔知道原來個咁嘅檢查站，咁去到嘅時候，原來佢喺內地有可能涉嫌犯法而遭到呢個。扣押啦嚇，咁呢個情況咧就我希望總結翻今次嘅經驗啦，能夠預早俾一啲部門啦，譬如話金巴或者香港過境巴嘅一啲公司提早知道，咁大家能夠明白有一個咁嘅臨時設施，咁去嘅時候預鬆啲時間咁樣，咁會好啲咯，因為今次可能比較急一啲啊，咁通知時間得兩日，咁變咗大家。一個就不知道有這樣的臨時的安排，就會造成了今次大家這方面的顧慮。 那我想問一下你自己是代表旅遊業界，旅遊業界又是何時知道有這個安全檢查站的出現？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的，今次都是各方面報道我們才知道有這件事的。如果是交通業界就會提早兩天，即应该是10号左右左右先知道呢件事，就12号开始就執行有关的措施咯。 其实今次咧，亦都有啲人关注到特区政府咧喺呢个公布呢个嘅事件嘅一个速度啊时间上，因为都有啲人去追问咧，即系究竟系咪内地部门有冇去到通报俾特区政府听，而特区政府有冇公布俾香港嘅公众听咧？因为都影响到你哋旅游业界嘅啲部署噶嘛。究竟即系譬如你哋需唔需要同啲客人讲话，即系要提醒佢哋要带呢个回乡证啊，或者佢哋已经可能有需要经过呢个安全检查咧，可能都系一啲旅客所關心的事。 我睇今次都特区政府好总结经验啦，咁你话喺在理在法当然系冇问题啦，但在情方面咧，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咧，即系旅客实际情况，包括我哋业界喺操作当中咧会面临嘅问题。譬如假设有啲人去澳门，佢要转飞机嘅，咁佢预充时间先得噶嘛，系咪？咁如果你话突然间出现呢个事情，大家唔知冇预充到时间，咁担唔住点咧？咁样，即系呢啲都系要考虑到即系唔系净系内地监管部门嘅需要啦，也考虑到我哋喺业界操作啦，包括旅客嘅方面咧，我觉得都应该通呢件事，特区政府同有关部门倾倾。如果万一再出现呢事情嘅时候咧，系唔可以做得更好一啲？当呢个情况，我估计以后发生嘅几率咧系低嘅，但系低都好咧，都有可能发生啊嘛。 以你掌握咧，以你掌握咧，即系业界嚟讲咧，即系有冇啲旅客咧，可能真系因为冇带回乡证，就喺呢个嘅人工岛就被打翻转头啊，或者系有冇啲嘅香港人亦都喺呢个嘅人工岛，因为受到公安部门带走，有冇呢啲情况？ 我就冇听过呢个情况吓，到而家都冇听到呢方面嘅投诉或者一啲反应吓。 系，咁但譬如亦都有啲人关注，即系譬如一啲外国有外国籍嘅人士咧，咁佢要经过呢个嘅人工岛嘅时候，佢可能即系要经过内地嘅安全检查啦。但系佢系一个外籍人士，佢可能如果要进入中国嘅境内咧，系需要签证或者其他手续嘅。咁但系佢可能只系期望佢自己系去澳门嘅啫。咁佢会唔会佢会遇到咩遭遇？有冇打听过？ 嗱，我觉得呢是一个安检嘅安排，佢唔系一个入出境嘅安排吓，即系从安全即系平时我哋去一个地方有一个安全检查啦，咁样，即系如果佢对入出境安排就头先你所讲啦，因为签证啦，包括回乡证啦，今次我觉得佢纯粹一个安全检查，咁安全检当中发作可能有啲个别人士系今次听讲一个通缉犯啦吓。咁喺呢個角度去處理嘅啫。咁你話今次如果係作為一個入出境證一個關卡咧，咁可能嗰個情況就會複雜啲啦。即係處理頭先講嗰個簽證問題啊，或者回鄉證嘅問題。 Okay. 但係即係畢竟咧，係有啲人覺得設立一個安全檢查站嚇、要睇證件、要睇行李、要影相等等，打擊咗大家對於使用港珠澳大橋嘅信心啊？點睇咧？ 多少少香港市民有顧慮嘅嚇，咁但係即係我之前有講話，今次嘅時間都係十日啦，咁呢個情況係比較特殊啲，又係啱啱係國家最高領導人去澳門，即係導致一個咁嘅情況。咁落去咧，我哋就希望就唔好再發生啦，再發生都係頭先我所講，就要總結翻今次嘅經驗，喺通報機制方面，喺操作流程方面要清晰啲。俾我哋市民啦，包括澳門市民都可能要知道，因為佢翻去回程都要用噶嘛，係咪？咁呢樣嘢都要考慮咯，啊！亦包括到將來咧，可能因為嗰個東島咧係一個旅遊點嚟嘅， 係，我正想問呢、這個。 系啦，咁嗰个情况就要好好总结啦。 系啦，咁譬如话将来即系呢个东人工岛发展成旅游点、发展成购物点嘅时候，咁港人去到又因为系一个内地司法管辖区啦，又使唔使出示呢个回乡证去到过关咧？ 嗱、呢个咧就按照即系我又冇直接参与去整个运作啦。按照我理解咧，首先咧东人工岛系内地管辖嘅一个区域嚟嘅。咁如果在內地管轄區域咧，佢就一定要有一個出入關嘅程序，即係話你香港要出境啦，跟住去到東人工島，你要做一個入境嘅手續啦，咁、然後睇完東人工島啦，咁你又要離開翻珠海嘅地域，咁啊要翻香港，咁又要做翻出境啦。咁當然你話，我睇完東人工島，我就唔再翻香港啦，我即暫時又轉去珠海。咁呢度係咪需要辦證呢？即係使唔使有一個即係出境嘅手續呢？嗱，呢個就研究啦，因為翻香港就係一個出境，但如果繼續去珠海或者去澳門，個程序又有啲唔同喎。咁呢樣嘢呢，我覺得佢哋要好總結今次經驗之外呢，佢哋應該都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流程，會使到即係入境嘅旅客，即係由香港過嚟嘅旅客點樣去處理返香港或者去澳門或者去珠海嘅做法。 咁但係仲有香港市民仲有遊客喎、哦。咁譬如將來我哋都希望呢東洋中島係作為一個旅遊景點啦，係咪？咁將來如果好多嘅外國遊客想去機場上機之前抽三個鐘四個鐘去東洋中島睇嘅時候，咁呢方面嘅流程嘅點樣處理呢？我都希望佢呢方面都要考慮到咯。 咁但係你正係頭先所講呢，即係將來都亦都可能香港人要進入呢個東洋中島去到遊覽購物嘅時候，可能要牽涉即係出示證件入境咁樣。咁呢個安全檢查站可能將來會唔會其實係有必要繼續維持喺度？ 嗱，如果將來嘅行常係一個旅遊點呢，就一定有一個好即係嗰個有關設施全部都會一個係長期設置喺度㗎啦。咁我個理解就將來呢，所有嘅客如果你要經呢個去東洋公島參觀，就按照頭先我講嘅流程。但係喂，我就唔去東洋公島參觀嘅，我直接港珠澳大橋做一個交通嘅一個通道，我直接由香港過澳門或者去珠海。咁我覺得就唔需要經嗰個安檢嘅安排㗎啦，因為呢個係冇必要啦，亦會造成佢東洋公島嘅壓力。 Okay. 因為將來佢變咗旅遊點，你嗰個處理嗰個出入境已經夠繁瑣咯，你仲要加埋兩地嗰啲交通通道要安排安檢，我覺得冇話嘅必要。今次係一個特殊嘅情況先要咁處理啫嘛。 咁、okay. 簡單一句咧，即係其實呢一段期間，如果乘坐呢、這個使用呢個港珠澳大橋嘅時候，去到澳門或珠海，大家即係你會唔會建議大家帶埋回鄉證會即係會好啲咧？ 如果你去珠海，一定要帶回鄉證啦。 係啱就係去澳門嚇。 澳門咧就如果你冇回鄉證，你唔通你唔去澳門咩？如果係呢段時間，或者你咪坐船啦，係、啦。 好啊，嗯。 或者你預通啲時間過去珠海。 OK， 多謝曬姚思榮啊，多謝你傾到呢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9至11月失业率升至3.2%，较8至10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维持在1.2%。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上升至6.2%，是超过8年来的最高水平。政府表示，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零售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来自楼房装饰、修葺和保养业和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受到本地社会事件严重打击，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至5.2%，是3年以来的高位。其他多个行业的失业率亦都上升，若果整体经济继续转弱，劳工市场在短期内将会面对更大压力。立法会港岛区和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之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诺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朝早拒绝批准欧诺轩和范国威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意味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周庭在社交网站发文，对终审法院拒绝批出上诉许可感到十分遗憾。他批评政府作为整场政治筛选的始作俑者，在现行的司法程序下就无需负上责任，但要民选议员和10多万选民负责。他又认为法庭不信纳欧诺轩是 Plan B， 是现时法律制度的限制，无法处理政治荒谬的现况。他感谢欧诺轩当日临危受命，负起补选的重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查询话，根据立法会条例，欧诺轩和范国威在上诉程序终止当日，即是今日起，不再是议员。按照立法会条例第35条，立法会秘书处必须在知悉议席出现空缺之后的21日内，即是明年的1月7日，借宪报公告宣布立法会议席出现空缺。发言人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将会按法例要求和实际情况考虑是不是安排立法会补选。 南韓統一部發表北韓局勢評估和展望報告，說一旦美朝對話在北韓提出的年底限期之前沒有進展，北韓領袖金正恩可能在明年的新年致辭中宣布中斷朝美談判。統一部在報告中說，憂慮美朝談判前景可能導致朝鮮半島軍事局勢緊張升級，但認為出現極端對峙局面的可能性不大。但報告認為，隨著美國對北韓政策的變化，平壤可能會繼續尋求和華府對話，為了克服國際社會的制裁，北韓亦都會加強和中俄兩國的經濟合作。至於兩韓關係，相信不會在短期內回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听晚风势清劲，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口咧，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咁啊，断断续续排队 mega box 嘅，咁就系大老山隧道方向沙田啦，管道入口快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咧龙尾就接近 mega box。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本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返九龙方向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都是慢车，龙尾九龙城汇旋处。另外，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翻九龙湾港铁站。咁反方向啦，观塘道去翻旺角近住启业村呢一段都是慢车。窝打老道翻沙田九龙塘会咧好塞啊，龙尾就去到创资中学，即系旧劳工子弟中学啊，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创资中学。大埔道去翻旺角啦，近住美河楼一段都系挤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一名男子早前就在港珠澳大桥的东人工岛上面就被内地的公安就带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实早前就是内地的公安就在这个东人工岛设立了一个安全检查站。今早早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讲到，这个是属于一个属地司法权，就说国家行使司法权是绝对合理亦都合法，并且说这个是一个临时性质的措施。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吴先生喺度。吴生，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请 讲。我觉得佢咁样咧，就话临时咁，即系嗱，你咁香港用我哋纳税人起咗咁多钱嗰道桥，咁老实讲，我哋香港人咧用嘅机会都好少，多数啲大陆人嚟啊。但系今次佢咁样嚟，咁样去即系临时人工岛嗰度就去抽查，就案件就拉咗人咁样咧，咁样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咧都好担心，都唔敢用佢嗰道桥。即系我点知你用乜 而無端端有安條罪俾我哋，譬如我哋俾你影到我哋有上即係而家社運嘅呢半年咁，或者我哋行過咁，你當我哋係支持分子咁，你又安條罪拉我哋。即係我覺得香港政府，尤其是今日張建宗講嗰啲説話咧，佢話呢啲係司法嘅問題，係內地我哋香港管唔到。咁你作為一個臨時嗰個特首看管，咁你講呢啲説話，咪嚇怕我哋？即係希望嗰、那個嗰、那個入境處或者係保安局局長咧出嚟，即係講翻啲例子俾我哋聽，就等我哋唔好咁擔心咯。因為而家嚟緊就嚟聖誕，大家想近近地過澳門，咁都有啲擔心咯。即係 剛才 咁樣嚟嚇怕我哋啦。 剛才我哋訪問咗立法會旅遊界嘅姚思榮啦，咁佢就認為呢個係一個臨時嘅性質嚟嘅。咁因為係有領導人即將會訪問澳門啊嘛，咁就話臨時性質咧，希望大家去諒解。你點睇？ 佢叫我哋谅解，咁但系咁，香港政府会唔会谅解我哋香港市民嗰个心情咧？系咪啊？即系姚思榮好老实讲，佢根本佢自己系发生咗事件，传媒报道出嚟，佢先至知道嘅。咁你作为一个旅游业界嘅立法会议员，你都咁样去讲嘅，你都唔知道，咁何况我哋香港市民系蒙在苦劳。 OK， 好。 如果唔系系俾人拉咗，我哋都唔知道有一件咁事发生。 好多谢吴先生。 措施咁唔啱咯，我觉得。 多谢吴先生嘅电话吓，电话旁边咧，我哋跟住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嚟自公民党嘅陈淑庄啊，陈淑庄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咁关于咧就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嘅东人工岛设立咗一个安全检查站嘅事咧，咁今朝早咧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处理特首张建宗都俾记者问到咧，系咪叫做违反咗三地三检，即系港珠澳三地政府嘅一个协议咧？咁佢个回应咧就系话呢个系属于一个属地司法权啊，咁就同三地三检系两件事嚟嘅，就话属地原则咧系讲话即系喺自己嘅地方有司法权。国家行使司法权是合理亦都合法，你点睇啊？ 我谂阿张建宗司长或者而家处理特首，可能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办法去回应，就咁回应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睇翻相关嘅协议第十八条讲紧嘅边境口岸管理咧，咁本来咧就系话呢一个三地政府分别系喺各区部分去设立独立嘅口岸设施嘅。咁而一直以嚟咧，都係即係行之有效啦，叫做就香港、珠海同埋澳門咧，就各自有喺翻佢哋嘅地帶嗰度咧，就設立一個相關嘅一個即係關區啦，或者關口啦。咁但係而家就變咗，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張建宗局長講呢個可以話係萬能 key 嚟嘅。咁呢個亦都係本身係嗰個協議裡面嘅一個原則。就係話你喺嗰個地方就用嗰個法律，咁但係原則之外有個咁清楚嘅條文，咁係咪即係話以後都淨係跟翻佢嗰個説法就唔使再跟咧？咁而且如果係即係好似張建宗司長咁講話係原來就屬地嘅話，就係咁樣做嘅話，咁其實坦白講，即係東人工島啊、西人工島啊，咁嗰度如果根據港珠澳大橋嘅嗰個協議後面係一個地圖嘅，咁如果根據嗰個分界線嘅話，咁其實根本澳門嗰個可以掉咗佢噶啦，澳門嗰個可以唔使做噶啦，根本所有嘢都可以喺人工島嗰度做曬，咁係咪應該一早就喺當地澳門嘅同埋珠海嘅就一齊喺嗰度設關卡，甚至係揾做代表搞掂埋咧？咁嗰三地三檢係咪真係只係存在完全毫無意義咧？咁我覺得就似乎唔係啦。咁當然亦都睇翻相關嘅公告咧，我覺得喺某程度上咧，唔好講話姚思榮議員，我都覺得係或者係特區政府留嘅招嘅。如果睇翻個公告咧，就係十二月九日出嘅，咁就係由係珠海市公安局出嘅，咁就係珠海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咁。咁其實就一個呢啲嘅部門咧，即係一個市嘅局嘅部門出咗一啲嘅公告咧，就可以影響曬全香港嘅市民噶啦。咁我覺得究竟係即係有冇通報機制啊？甚至係咪有啲咩特別安排？咁點解可以完全唔理香港，亦都唔使通報香港？咁香港同另外珠海同埋澳門相關嗰個協議裏面一啲嘅通報機制係咪 失效呢，咁我觉得呢啲全部都係啲重要嘅问题囉。 嗯，陈淑庄，你讲咗几个问题啦，咁我想同你傾返呢个关于属地原则个问题先。因为呢，其实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拗，就係话呢个嘅港珠澳三地嘅政府協议呢，咁虽然你头先讲到话第十八条係讲话港珠澳三地政府呢就分别設立佢哋独立嘅口岸设施啦。咁但係呢，其实冇讲到话呢，其实某一方嘅政府唔可以喺佢自己嘅司法管辖区嗰度再設立一啲嘅安全检查站。即係其实協议冇讲，唔代表唔做得囉。可唔可以咁样拗呢？ 拗嘅嘢就咩都可以拗嘅，你问我就即係其实大家即係去到呢啲位，你梗係都要諗个方法拆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讲啦，原则写咗出嚟，但係亦都有一个好清晰相关嘅条文係如何去处理边境口岸管理嘅。咁呢一个係唔係话即係如果有即係有一啲争议出咗嚟之后，咁样呢就去再安排一个再去處理啦，因為要有好協商，咁就所以再要翻去睇翻啲原則，第二條所列出嚟嘅原則，咁所以咧就要咁樣去處理啦。並唔係因為講到明邊境口岸管理就有咁嘅方法，咁當然啦，喺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咧，有唔同嘅處理方式嘅，即係嗰個意思係咩咧？有一啲佢哋本身行嘅法律嘅一啲原則，係咪講明唔可以就唔做得？咁呢啲有啲係咁啦，但係有啲個做法咧，就係要講明可以做，唔講明唔做得嗰啲咧，就都可以做嘅。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冇講明唔可以突然之間做一個安全嘅檢查站，咁就真係可以做啦。咁當然啦，你安全檢查站呢一樣嘢咧，其實喺成個協議當中咧，呢五隻字我從來都未見過嘅。咁你話係咪冇寫到出嚟就隨時可以咩都做咧？咁就非常之危險啦。咁其實如果唔寫出嚟嘅話，就係咪可以仲可以喺邊度起，仲可以幾突然，同埋會點樣咧？咁寫明嘅反而唔跟，唔寫明嘅就由得佢發揮嘅話，咁我覺得呢個都相當危險啦。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今朝早咧，系张建宗处理特首都讲到话咧，呢个一个临时嘅安排吓，因为有领导人即将去访问澳门，系嚟紧几日嘅事，咁希望大家唔好过分去演绎呢件事，系一个短暂嘅，系一个非常嘅一个加强安检嘅安排。点睇？ 当然我哋都理解咧，呢个会即系会有加强嘅，咁呢个唔系话首次或者系即系史无前例咁样嘅做法，即系我讲话加强一个保安。但系去到而家港珠澳大桥喺一个东人工岛度突然间设立一个安全检查站咧，呢个既然如果一个咁特殊嘅安排嘅话咧，咁就更加应该即係利用呢个通报机制去预早话俾香港特区政府知道，而再去通知市民啦。即係唔係嗰啲唔见咗人仲要搞咗几日，跟住喺香港报警又话唔受理，咁跟住之后就再要佢去澳门，咁跟住又冇记录，咁先爆咗呢坛嘢出嚟。即係我觉得如果咁样去即係政府係咁样去回应一个即係好一个咁样失踪人口要几经辛苦一个屋企人先揾得到下落，先至即係再公布。咁如果特区政府係咁样处理事件嘅话，我觉得有啲不负责任，而且仲好似觉得香港人大惊小怪。咁我反而就觉得即係特区政府係咪应该循返嗰个正常途径去了解返究竟当中发生咗咩事，点解唔通报，点解係咪呢啲需要通报，或者以后係咪要讲清楚，甚至係咪应该作出主动跟进呢？因为我相信佢都大概会了解到可能即係即係會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喺今年嘅一月咧，喺呢個月公安廳長喺都嗰陣時講到明咧，就係話習近平將出席呢個澳門回歸二十年嘅慶典，咁當中咧曾經都有提過咧，可能咧有一啲嘅安保嘅指揮工作咧係會進行嘅，咁究竟係即係係咪有人做漏嘢？究竟邊一方做漏嘢？係咪可以改善翻個通報制度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政府去認真去思考咯。 嗯，你覺得今次即係內地突然間設立呢個安全檢查站，會唔會話影響大家將來對於使用呢個港珠澳大橋嘅信心呢？ 我覺得會嘅，坦白講，即係我覺得一定會影響大家嘅信心，因為當日嘅即係有啲似諗翻起，當然就是一地兩檢啦，就係喺呢一個喺香港嘅高鐵站，喺西九高鐵站裏面突然間多咗個內地口岸區，咁就我哋曾經有人士，大家都記得鄭先生喺嗰度被拘捕，都送翻去國內啦。咁呢一個喺喺香港境內，不過叫做內地口岸區發生，咁而家。虽然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呢，根据那个协议的地图呢，咁即係本来嗰个地方係確係属于即係唔係香港嘅水域嘅，咁係应该属于譬如叫中国嘅水域嘅，咁但係本来一个人諗住去澳门嘅，但係转头突然间变咗，即係好似係咪澳门将佢自己个通关嘅司法权将佢拱手相让俾中国，而中国政府就可以行執行佢嘅法律呢？因为一啲人諗住去澳门就要遵守澳门嘅法律啫，咁但係居然行下條橋，無端端就變成要遵守中國嘅法律，係咪以後要經過嗰條橋嘅主部分，就無論係內地嘅法律同埋澳門嘅法律都要遵守，都要檢測好曬、檢查曬，佢先至可以過關咧？呢、這個就同一個本來嘅旅客預備嘅功夫係相當唔同嘅。 明白，好，最後啦。谂住点样跟进呢个事件呢？见到有立法会议员都打算喺立法会嗰度提出一个紧急质询。 嗱，冇错啦。咁当然未知道批唔批啦。咁但系另外亦都有呢一个保安事务委员会等等啦。咁都系一啲可以去跟进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呢一个究竟会系运防局去处理翻嗰个协议相关嘅内容嘅安排，定係喺呢個保安局去負責呢？呢、這個當然都有啲曖昧嘅，咁、 okay. 但係呢個一定會繼續跟進。 好，唔該曬啦，陳淑莊嚇，唔該曬。 唔該曬。 陳淑莊咧就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開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ue again. 就嚟圣诞节啦，今日想同大家讲讲咧，叫人圣诞快乐咁可以点样讲咧？英文当然我哋成日识嘅 Merry Christmas 啦 ，Happy Christmas 都可以啦。但系而家咧喺尤其是西方世界嘅工作环境咧，好多时候讲求咧就叫做政治正确啊，同我哋香港嘅政治正确有啲唔同。西方嘅政治正確咧，係講一啲可能同平等啊，即係唔同宗教啊，或者男性女性啊，或者唔同性傾向啊嘅嗰種平等咧，係有關係嘅。咁就暫且不理認唔認同呢種風氣啦。咁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咧，講 Merry Christmas 咧，就對一啲本身如果唔係基督徒嘅人咧，就會有啲不公平。咁所以就興起咧，就講咧呢個 Happy Holidays。嘅講法，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喺譬如尤其是喺歐美嘅環境咧，就會更加安全嘅表達方式 ，Happy Holidays。咁當然喺某啲人耳中聽落去有少少隱意嘅，就覺得啊，點解 Merry Christmas 都唔講得咧？咁所以就自己執生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下昼5:5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电话1872311，听听韩生电话先。韩生， 你好啊， 你好。 我想有个奇怪咧，因为佢当日呢位仁兄俾大陆捉咗啦吓，咁点解就系香港政府系唔知嘅咧？香港政府佢当日佢喺嗰个西九上，咪话有讲到细神譬如话通报咗，就如果内地捉咗人，就会有个互相通报噶嘛，大陆捉咗人会通知香港警察部噶嘛。 系，其实我哋。系，不如韩生都补充个资料，因为其实我哋都真系有就住呢、這个有冇通报俾香港警方呢件事咧，有查询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咁佢寻日咧就复过我哋，就话咧就系寻日下昼。 咁即系以翻当事人，即系如果你俾人拉咗，嗱、当事人佢系同新闻记者去讲咧，就系佢先去青衣警署，跟住就俾人指咗先人指路，指咗去屯门警署，跟住之后再去剪咗去。北區警署個重案組失人，即係人口失蹤組嗰度去報案，即係走三個地方。如果你以人論人嘅，你一個家屬俾人失咗蹤，咁你揾差人係正常啊。咁問題一樣嘢， 差人佢嗰陣時，香港政府就同大陸公安嗰方面通報咗，就話要有通報噶嘛，捉咗人任何之後，而家咪好似當年銅鑼灣書店咁樣問啊，入境處嗰個先生佢有冇出過境啊？答唔到，要去到法庭去到判咗入境處先至話佢唔響度，跟住結保皇黨嘅立法局議員咧仲話佢坐咗洗頭等自己上去。喂，咁而家香港咁啲即係冇規冇矩啦。 明白，好多謝。 警察佢話俾我聽，佢掛住 OT 佢出去打人，佢冇人去坐去查快佬。我呢樣我接受喎，因為佢攞咗廿億個 OT 費啊嘛。咁但係而家你調翻轉頭，如果你呢啲咁嘅情形唔係淨係佢一單，而家有啲人仲話有其他見到人俾人拉。大陸人拉咗，咁但係政府而家係冇聲出。 明白，多謝韓生嘅電話嚇。咁其實我未頭先未講完啦，因為警察嘅公共關係科又回覆翻我哋咧，就係話係喺尋日啊，即係十二月十六號咧，就下晝就經由呢個商户通報嘅機制，就接到內地嘅通報，就係話有一名嘅香港男子咧，就因為涉嫌走私罪咧，被內地嘅執法機關去到拘留。咁而睇翻咧，2017年咧，其實特區政府同埋內地嘅一個通報機制嘅新安排底下咧，咁其實亦都係喺話當中講到話咧，通報係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者提出刑事檢控，或者係咧確認非常死亡人員嘅身份之後起7個工作日內咧係作出嘅。咁如果真係呢個通報係真係喺尋日進行嘅話咧，咁都係喺呢個嘅通報時限之內嘅嚇。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咗澳門嘅立法會議員歐錦新啊，歐錦新你好。 你好。 嗱，头先我哋讲紧嘅就系关于港珠澳大桥嗰个事件啦。咁大家都有啲嘅讨论，就系话其实系咪即系需要用一个咁非常嘅手段去到加强咧，就系对澳门嘅入境嘅安保咧咁样。都想問一下啦，即係即將咧就係澳門回歸嘅週年紀念啦，咁亦都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訪問澳門啦。市面嘅氣氛係點咧？係咪真係加強咗好多保安？ 市面氣氛就冇乜特別嘅，因為其實當然啦，因為其實習近平未到，咁啊個氣氛就未曾有咩特別，但係只係有一個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油站排長龍，啲車排長龍入油，點解咧？因為接到通報咧，就話咧嗰啲油站啲運油車咧，未來幾日咧就係即係習近平喺澳門幾日咧就會唔俾運油，咁變咗油站補充唔到油，到時咧啲油站可能冇油入，所以咧於是咧就事先通知咧就話叫啲人盡快入油啦，所以今日咧就啲各個澳門全澳各個油站都排曬隊，咁呢個就比較睇到比較緊張啲嘅氣氛，咁呢一個咧就好奇怪咯，因為呢運油車係咪會構成危險咧？仲有唔止咁，仲有連石油氣軍、石油氣罐嘅車咧都據講咧都係嗰幾日都唔准出動嘅，所以咧亦都石油氣嘅公司亦都係為宣布咧就到時可能有交通安排，所以到時可能運送唔到氣啦咁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喺過往咧都未見過嘅，因為習近平都唔係第一次嚟啦，國家領導人嚟都唔少啦。咁但係從來都未有咁樣即係搞到全城戒備咁嘅一個狀態，咁呢個係好奇怪嘅事。 嚇！嗱，見到咧，澳門嘅傳媒工作者協會咧就話收到咧有幾名嘅新聞工作者受到咧係不明人士咧去到要挟，話咧係被警告小心言行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剛剛開幕嘅一個輕軌列車咧，亦都係會喺國家主席訪問期間咧就會停駛嘅。咁其實會唔會都見到有啲緊張啊？都會。 唔知點解咁緊張，因為事實上咧，輕軌啱啱早幾日先開始運作啫。咁我睇唔到會習近平嚟對輕軌嘅運作會對佢構成任何嘅威脅同危險嚇。咁而關於傳媒工作者嗰個透露有啲傳媒受威受恐嚇咧，咁呢個就更加奇妙啦。因為喺澳門嚟講，澳門嘅傳媒其實都香港朋友睇到覺得好乖㗎，冇乜亂説亂動㗎，係咪？你搞到出現呢個不明來歷嘅身份嘅人走嚟恐嚇啲傳媒啲記者咧，咁就即係都可以睇到啦。即係實際上嗰種都已經喺度草木皆兵嘅咁樣狀態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冇必要咧？因為澳門人又有好明顯嘅對比嘅，因為澳門二十年前葡國人管治嘅時候，葡國啲總統、總理啊都經常嚟澳門嘅時候咧，都係走去隨街走啊，同啲澳門居民一齊喺個街上行啊，咁樣完全冇事嘅。咁就點解到咗國家領導而家回歸之後，國家領導人嚟搞到咁草木皆兵咧？咁呢個真係～ 即係好值得即係深思嘅呢個 係。嗱，其實都講翻一啲嘅澳門回歸二十年嘅慶祝活動啦。咁嗱，你自己就係民主派嘅議員啦。咁其實今次呢啲嘅回歸慶祝活動有冇邀請你咧？ 嗱，我直到現在呢一刻，我都未收到任何嘅邀請。咁呢個咧都唔係好奇怪嘅事嘅，因為過往都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好多時都冇受邀請嘅。咁今年就可能更加緊張啦。我就起碼到現在為止未收到邀請，我唔敢話佢唔邀請我，但係起碼到目前為止我未收到任何邀請，即係任何一個二十週年慶典嘅活動咧都冇受到邀請。咁但係事實上咧，我自己嘅習慣都係啦，對於呢種人頭湧湧嘅慶典活動咧，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樂意參加嘅，所以就算冇邀請固然一安二樂，有邀請我都未必會去嘅。 係咁，如果我唔知啦，即係如果真係受邀請的話，你會唔會話都即係頭先你都講咗，即係會唔會話都表達意見啊定點樣咧？ 嗱呢種嘅形式咧，其實咧去到亦都冇機會去表達意見，因為好明顯咧呢啲活動咧就是、人頭湧湧嘅，咁根本我哋埋唔會有機會埋到身嘅。我記得有一年咧，我哋有澳門有兩個非建制派嘅議員咧，就唔係我啦，有參與過一啲咁嘅慶祝活動嘅。我記得嗰年咧就嗰兩位議員咧就被安排嘅位置就安排喺嗰個入口旁邊嘅兩個座位。旁邊身邊咧有好多彪形大漢喺度，咁可能咧就準備咧，如果佢哋一亂説亂動，就拱佢出個門口外邊㗎啦。咁我咁你諗下，用咁嘅形式嚟到邀請去到安排咁嘅安排嘅時候，你去嚟做乜啦？係咪？所以我自己一直都冇乜興趣參與呢啲活動。 OK， 好，唔該曬歐錦新，多謝你啊。 多謝 歐錦新咧，就係澳門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呢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聽一次六點鐘新聞，六點前嘅交通消息，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狮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分别去到瑞丰花园同埋红梅谷路，接近新翠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树厂街挤塞，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红棉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升一毫六，友邦保险81.8升八毫，中国铁塔1.73升八仙，中移动61.95升两毫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福成国际、中国上城、应力投资、基石金融同埋瑞远智控。五大跌幅股份是明华科技、环球战略集团、东瀛油、汇财金融投资和民信国际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 日元 109.59， 瑞士法郎 0.982， 澳元 0.685， 加元 1.317， 新西兰元 0.658， 人民币 6.997，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6。港金系报13,7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8.41美元，卖出价系1,47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6.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呢一段咧车龙系有待消散嘅。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沙田啦，新田围村对开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呢段咧都仲系慢车嘅。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队马会大楼湾位，香港。 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塞啲，龙尾去到本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亦都系比平时塞咗啊！咁啊，龙尾就去到沙福道嘅。咁啊，除咗呢一段咧，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狮隧呢一段塞之外咧，后少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慢线上狮隧咧，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翻狮隧，而家都系慢车，龙尾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去到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大埔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裕民坊这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返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丁九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不要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和肉眼看到的范围只好飞，高过300尺都不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的地方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的。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的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邱子勤你好。 啊，你好。 讲一讲关于立法会议席嘅问题啦。咁因为咧就系早前咧，香港众志嘅周庭啦，同埋刘永康咧，旧年咧就系报名立法会嘅补选啦。咁但系咧就被呢个选举主任取消佢嘅参选资格。之后咧呢两个人咧就提出选举呈请，今年九月嘅时候咧系获判胜诉嘅。不过咧就系同时咧喺补选里面胜出嘅欧诺轩同埋范国威咧就系被裁定为非妥当当选。咁于是咧终审法院咧就今日咧亦都系接收咗欧诺轩同埋范国威嘅上诉啦，但系咧就驳回呢个嘅上诉许可。换言之咧，根据立法会条例咧，欧诺轩同埋咧范国威咧系即时咧系失去咗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噶啦。 阿邱志勤点睇咧？ 都系一个即系。由 DQ 嗰個嘅候選人開始，一路即係引申去到今日嘅情況啦。始終兩位嘅以前議員啦，而家應該係佢哋都係即係有好大量嘅民意授權，即係佢哋每一位都有超過十萬名嘅選民投佢哋一票，加埋差唔多即係有三十萬。咁當然我估對好多選民嚟講都係非常之失望啦。畢竟即係都係代表咗佢哋嘅聲音。咁但係咧針對今次即係 DQ 事件，咁但係最後居然嗰個結果咧，並冇去即係針對翻選舉主任究竟有冇呢個權力啦，即係我估最爭議性嘅地方。但係咧，似乎喺法庭嗰個嘅判決裏面特別即係澄清咗嗰個程序公義，即係其實究竟選舉主任如果佢有一個即係判定一個人嗰個嘅政治立場係唔係即係同符合呢個基本法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向呢啲嘅候選人可能要查詢或者去俾機會佢哋去回應澄清嘅。咁而家個問題只係講緊咧，我哋雖然即係犧牲咗兩個議員啦，但係其實換翻嚟嘅就只係話俾你知啊，原來咧選舉主任漏咗呢個程序，不過唔代表佢冇呢個權力，即係話啊，你澄清咗我話我唔選舉主任認為我唔符合基本法，話我係即係我係認同呢個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反對港獨都好啦。選舉主任覺得你嘅澄清咧，即係佢覺得唔有效，你嘅回應唔合理，佢就覺得係就係噶啦，即係似乎而家法院嗰個咁樣嘅即係嘅裁決咧，就似乎只係解決咗即係純粹有冇俾機會嗰候選人去回應嘅啫。咁我估呢個都令好多人都失望啦。 咁法院之前針對於選舉澄清嘅判決係確認翻選舉主任嗰個嘅權力嘅咁而家只係講緊咧，即係到咧亞歐樂軒同埋范國威就住呢個嘅結果上訴嘅時候咧，咁就係終審法院咧就係拒絕咗兩位嘅上訴，咁就即係話咧兩位係失去咗呢個議員資格嘅啫。咁不如我哋都呼籲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啦，如果有意見嘅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咧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請嚟歐樂軒喺度啊，歐樂軒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你好。关于今日咧，就系终审法院就系拒绝咗你同埋范国威嘅上诉嘅申请，即系话咧，你同佢都会丧失呢个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啦。你有咩反应啊？ 先唔好讲法律啦，我哋单从结果嚟讲，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有多少嘅荒谬，就系、是、大家见到明明系政府嘅失误，就系、是、政府佢做嘅DQ 程序，明明法院都认为佢系有错误啦，咁所以选举程序得席，但系后果咧却系由周庭啦、我啦。乃至到投票過俾我同范國威嘅人承擔嘅，咁變咗即係大家都會問，哇！咁點解可以出現一個咁荒謬情況？就係、是、你選舉得席，選舉程序得席，但係你要找數咧，卻係得席嘅嗰方嘅人 啦。但冇得唔講法律嘅喎，因為都睇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都講到話，即係選舉呈請係法律程序，咁呈請就必定會挑戰到當選人嘅議席噶啦。咁睇嚟你要揀得呢個嘅呈請呢個嘅方法去到希望可以去複核呢個嘅選舉主任嘅決定嘅時候，就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即係當選人即係你嘅議席嘅資格噶咯噃。 是啊，个困局就是冇得揀啊。其实喺我哋我哋嗰方律师Carter嘅律佢嘅即係新我哋寫嗰个申诉书里面呢主要提及嘅论点就是对于现有程序嘅控诉。咩叫现有程序呢大家諗下现有嘅程序就只有透过选举呈请先至可以挑战到选举主任嘅决定。咁变相亦都点解周庭喺选举完结之后唯有透过选举呈请去处理今次嘅问题。咁立法會條例61條啦，同埋即係95年有單案例咧，就係劉山清控訴政府嘅案例裏面都有提及到其他路徑係唔可能嘅，即係舉例説司法 複核是不可能的。例如話你如果見到選舉主任做錯嘢，咁一般我哋即係市民可以係咪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咧？咁佢就話係唔可以嘅，因為如果你司法覆核到時候個選舉又可能係咪因此要中斷咧？所以法庭係唔俾你咁樣做，咁變咗你只能夠即係去到透過選舉呈請去挑戰佢決定啦，咁樣。咁但係你用選舉呈請咧，你就意味住要以即係叫做讓嗰、那個當選者係選舉無效為目標。咁我哋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好似今日呢種咁嘅荒後嘅結果啦，明明即係我哋即係我同周庭係同一個陣營，但係你就要用法庭颁布咗有问题，但系就要同一阵营嘅人都利益受损系咯。 咁而家系即系可以话系现有嘅机制同埋即系法庭嘅裁决之下，都只能够系有呢个嘅结果啦吓。咁、但系都问下你欧乐轩咧之后嘅事啦，因为其实而家个立法会议席出现咗空缺啦。咁其实咧就系根据立法会条例咧，咁立法会秘书处咧就会刊宪咧，就喺廿一日内啊，就会刊宪咧就话呢个嘅议席咧系出现咗空缺。咁跟住咧就选管会咧就会就住呢个嘅空缺咧，就系根据法例啦，同埋实际情况咧，就会安排补选嘅。对于补选呢个嘅问题，你自己点样睇啊？ 我自己觉得，首先呢个系一个秘书局面啦，即系政府又要再次花费巨额公帑去搞补选。第二就系我嘅资格即系议员资格亦都冇咗。第三选民原又再次即係被否定，第四就係法律公義又唔能夠彰顯，咁變咗你話就算有補選都好，咁係按照現有嘅程序，如果政府搞得夠快咧，佢係要搞嘅，甚至應該按法例去搞嘅。咁但係從實際上嚟講，大家都會明白，下年就已經係立法會改選啦。咁而你又去搞補選，咁我哋預計可能你四月投票啦。咁即係到時候，無論個議員係邊個都好，你都只有大約三個月左右嘅即係喺立法會服務嘅任期，咁變咗係非常之短，係啊。咁所以我諗呢個決定權我冇辦法決定啦，即係政府自己先至有權去決定。但係而家今次嘅判決最後係即係導致一個我諗相信都冇人覺得係有任何一方會得益嘅結果係啦、除非即係政府覺得自己咁樣做好啱啦咁樣。 系，咁我睇翻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咧就系接受传媒访问咧，就讲到有个意见就话未必一定要举行补选，因为咧话咧立法会嘅会期通常咧就七月中先至结束啦，咁如果去到比较敏嘅日子，即系可能系五月至六月先至补选到两名嘅议员嘅话咧，系唔算系有效运用公帑，你又点睇咧？ 我對於所以我對於有冇補選，我都唔係有一個好強嘅意見。你問我係咪一定要補選或者唔一定要補選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兩難嚟嘅。正如即係湯家驊咁講，佢話補選一定用咗相當嘅公帑，而嗰個究竟係咪合理又係一回事。咁但係法例的確有寫明，你喺即係議員嘅任期四個月前咧，咁按道理都應該要做補選嘅。咁而今屆立法會議員嘅任期係去到9月30日啦，咁所以仍有相當嘅時間去舉行補選嘅。咁但係咁到時如果你話政府唔去舉行，咁啲人就會問：哇，咁你係咪人質咧？即係你有明明有法例寫明咗幾時要補選，但係你又唔去做。咁對我嚟講，我覺得即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啦。即係政府佢應該即係要諗下究竟法例重要啲啊，定公帑重要啲咧？咁但係對於即係我諗泛民主派陣營嚟講，的確喺今次即係如果真係有補選嘅話咧，我諗大家都係會即係積極地戰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個社會問題咁，即係政府其實係咪要諗下即係其實真正去處理社會問題，其實比起我對我嚟講咧，比起民主派嘅議席得失咧，其實就我覺得係更加重要嘅。 係，我有冇研究過你自己可唔可以再去參與呢個補選嘅？ 我相信我係有資格嘅，係啦，我相信亦都相信范國威係有資格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我相信立法會你話 即係我同范國威雖然即係而家唔喺議會，咁都未至於改變到現有立法會嘅格局。當然我知道民主派嘅同事會更加辛苦㗎啦。咁因為佢哋要聯埋加埋陳沛然醫生啦，同埋謝松泰兩個先至可以維持到三分一嘅否決權。咁變相即係大家係唔容易做嘅。咁但係你話即係我哋將來有冇補選都好啦。咁我就要睇下政府究竟點判斷啦。 但本身即係你當時選嘅情況就係因為有 DQ 周庭嗰個情況先至即係有你嗰個出現啦。咁如果有即係舉辦呢個補選，咁會唔會即係用翻即係其實即係按翻當時嘅做法，都係阿周庭去即係再去即係做 A plan 嘅候選人，然後你又繼續做 plan B， 咁會唔會用咁嘅形式咧？ 我諗呢個可以再去傾嘅，即係起碼無論我啦或者香港眾志都未有一個意向。大家都未討論，因為始終今朝早先至有個判決。咁但係始終我都覺得冇辦法迴避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你無論係嚟緊補選又好，換屆改選又好，假定香港眾志有人參選，甚或是有任何人參選，但係又俾你政府 DQ 嘅時候，咁然後又做選舉呈請，又選舉呈請又得席，咁跟住又會出現呢一種DQ 完又再 DQ 嘅風波啦。咁啊喺今屆嘅補選裏面，喺今屆任期裏面，究竟出現過幾多次補選？單係香港島呢一個位已經先後羅冠聰，跟住去到周庭參選，跟住又去到我參選，其實我哋三個都 DQ 曬嚟噶。咁你政府開心啦。我想補充多一點就係即係雖然可能呢個未必完全係同邱志強你啱啱即係個問題有關，但係就係話我覺得呢個唔係政見嘅問題咁簡單，就係其實你無論任何持任何政見嘅人，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呢種係制度嘅流弊。即係第日如果有人咩我支持一國一制參選，咁然後政府話你其實你又唔合資格，咁你因為太左啦咁樣，咁結果換屆改選嘅影響可以更加大，因為佢如果話要選舉呈請得席，係咪新界東九個議席，即係全部九個議員起身咧咁樣？咁你到時候立法會唔使運作啦，係咪？ 刚才欧乐轩你都讲到话，即系冇咗你同埋范国威之后咧，咁喺议会入面嘅形势系点啊？咁其实如果你而家要安排补选的话，都可能系几个月嘅时间啦。你会预计呢段呢几个月嘅时间，议会里面嘅形势会系点样咧？ 议会暂时第一就内委会咧，就仲未选出 政府主席 嘅。咁对我哋民主派嚟讲，就系因为你建制派太霸道啦，即系佢首先就要垄断晒成个内务委员会，亦都垄断即系开始垄断行管会等等嘅做法。呢一度我即系觉得即系大家要即系要真正面对社会问题，同埋即系议会入边嘅运作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话有一啲议案系咪即系有啲咩争议议案上会有机会上咧？呢、這个亦都系未可知嘅。但系暂时见到政府即系以往好想继续急推嘅国歌法啊，或者一啲明日大屿嘅议程咧，暂时都未系见到喺立法会嘅即系上会嘅议程上面啦。咁所以咧、這个系短期内未必会出现嘅，系啦。咁剩翻嘅一啲议案，不过都唔系话冇争议，嗰啲说例如话有个规管加热烟啦，同埋电子烟嘅草案啦，甚或是有一啲即系系啦，我暂时谂到呢个议案，咁都社会都有啲争议嘅，咁但系即系会嚟紧有呢啲议案，但系就未即系似乎未有啲太大争议嘅议案出现。 Okay. 好，有关注一下你嘅办事处，同埋你点样去处理一啲嘅叫做清理嘅工作啦。咁立法会秘书处咧就系回复我哋嘅查询啦，就话咧系要求咧你同埋范国威咧就其实都计咗节日假期嘅因素噶啦，就话请你哋两个咧就系明年嘅一月六号或者之前咧就收拾个人物品，交还咧去秘书处个所提供嘅一啲物品。咁而咧议员嘅酬金同埋营运开支咧就会按照相关嘅指引处理。咁而家个进度系点咧？你有冇咩担心咧？ 我主要就觉得即系 其實呢個時間是我哋今日同秘書處嗰邊傾嘅，就因為最初就如果你就咁照數14日，咁其實係比起而家1月6號嘅時間仲短，咁變咗就你知過年、聖誕節等等，即係扣除啲公眾假期時間係多嘅。咁但係我主要就憂慮自己辦事處究竟即係員工啦，同埋地區嘅辦事處究竟係咪即係大家能夠即係處理到遣散嘅問題？當然。即係我當然希望佢哋喺嚟緊有相關工作係可以揾到，不過即係大家睇到喺因為一次嘅 DQ 啦，係引起嘅嗰、那個即係要處理人事問題同埋即係辦事處嘅問題，其實係相當之大的工作量啦。 嗯，好啊，唔該曬歐樂軒啊，多謝曬歐樂軒接受我哋訪問，多謝你。咁繼續同阿邱志勤傾下啦。咁佢頭先都講到咧，就係其實咧今次嘅今屆嘅立法會咧，其實都係出現咗好幾次嘅補選嚇，主要係源自於宣誓風波啦。咁以至到咧，即係呢個一啲補選嘅期間又發生咗 DQ 嘅事件啦，等等啦，咁所以咧，佢話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就算話要佢哋兩位嘅議席係出缺咧，要搞唔搞補選咧，都對於係佢自己啦，或者即係政府嚟講一個難題咧，你又點睇咧？ 我估對即係選管會嗰個最啱啱見到個聲明都講到啊，即係當然去理解啦。啱啱過咗區議會嘅選舉，嚟緊嘅九月亦都有個立法會嘅一個嘅換屆選舉。咁當然可能對選管會嗰個嘅人力啊資源方面係比較大壓力。咁但係我估咧就好重要的地方就係無論如何，可能對唔同嘅政黨都好。咁我估好重要就係始終法例嘅要求咧，就係即係其實寫得好清楚係必須要咁做。當然佢冇清楚咁寫明係幾時之內要做。咁但係我估如果選管會佢決定唔搞一個補選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個非常之充分嘅理由咧，係向公眾解釋咧點解唔搞補選嘅。即係如果你話純粹我話俾人知，我因為可能嗰個選舉係同嗰個即係個議員即係當選嘅議員，可能只係可能去到佢嘅任期係喺即係意思喺立法會嗰個放假之前，可能去到一兩個月，所以因此就唔做。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問題，因為本身個法例寫明咧係5月31日之前，即係都可以做嘅。咁即係話其實意思就當時嘅法例個寫法其實都覺得4个月以外咧係冇問題嘅。即係如果 都仍然係 有意思嘅，因為如果 值得運用公帑嚟搞一次嘅補選， 係啦，亦值得運用。因為如果點解當時係講緊係即係喺法例個寫法4个月，即係意思話喺4个月即係以內咧都值得去做嘅。即係哪管我當然明白係涉及一啲嘅公帑同社會資源，咁但係我估係大家要明白立法會議員咧，特別喺而家即係咁多政治爭拗嘅時候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即係哪管可能佢有啲嘅個任期未必好長，但我覺得都值得大家重視嘅。 咁又仲有兩席要補選嘅時候，咁你又覺得個政治形勢會係點樣啊？ 當然啦，政治形勢亦都重要嘅，因為本身咧即係唔同派別都會可能會積極派人參選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試到咧，即係嗰個選舉主任會唔會又亂用佢嗰個嘅權力去 DQ 一啲嘅候選人？我估呢個係值得大家去睇，因為呢個會影響嚟緊換屆嗰個選舉成個部署嘅。 又睇睇咧，立法會秘書處又會幾時去到刊憲出缺同埋安排呢個補選嘅情況啦嚇。咁我哋都聽一節嘅7点新聞先，我哋電話係1872311，轉頭翻嚟咧繼續傾。 嘅一致聲音，鼓勵美朝雙方尊重彼此關切，雙向而行，落實新加坡聯合聲明嘅共識。天氣方面，華東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温暖，能見度較低。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风势清劲，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咧，之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咧就拖走咗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嗰度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尾一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由于车多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不过去柴湾方向的行车线呢，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和富中心。私隧方面，受较早时新田围村的坏车影响，窝打老道去沙田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亚街老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慢车去到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私隧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落去坪石的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都好长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过了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慢车，龙尾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熄出废气，悭油又悭钱，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係尋日上咗北京述职啊，咁就獲得咗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咧係分別接見嘅。咁啊，關於咧習近平同埋李克強對於林鄭月娥嘅啲評價咧，咁相信尋日大家睇新聞都睇咗好多啦。咁就講到話咧係堅定支持佢咧，就係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啦，亦都係咧係話佢喺呢個非常時期顯出勇氣同擔當，中央充分肯定。支持咧香港警方嚴正執法等等啦，但系咧我哋呢一刻想講嘅話題咧就係講一個特別之處，因為咧其實都有啲傳媒都留意到啦，咁其實尋日習近平喺同林鄭月娥會面嘅時候咧。多咗一位咧，就係參與嘅人士啊，咁就係咧郭聲琨啦。郭聲琨咧就係中央政法委嘅書記嚟嘅。咁咧就有啲人咧去到好多嘅分析啦。咁究竟郭聲琨而家究竟係咪港澳小組嘅成員咧？咁而佢作為政法委，係坐喺呢個嘅會面嗰度同林鄭月娥會面，早前有見過鄧炳強警務處處長等等。咁代表住郭聲琨係咩嘢嘅位置咧？同埋對於中央對港政策有冇啲咩嘅啟示咧？不如我哋呢個時間咧就揾嚟一位熟悉中國內地事務嘅朋友一齊去傾下先。有中大歷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啊，林和立你好。 誒、hey, 你好，係。 係，不如請你講下啦。咁其實中央政法委郭聲琨啊，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咁佢出席同林鄭月娥會面，又代表住啲乜嘢咧？ 其實郭聲琨咧就好多個唔同嘅 職銜嘅，佢除咗係政法委書記之外咧，亦都係政治局委員啦，亦都係依個武警嘅政委嚟嘅。咁所以咧，就依個顯示咧，就係、是回歸之後廿二年之後第一次咧，就有依個政法委嘅要員咧，包括係公安部啊、安全部啊，同埋其他嘅部門咧。是對於香港的事務咧有好大的發言權，咁同埋咧就喺中央行使依個全面管治香港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國內嘅一啲武裝部門啦嚇，即係包括公安部等等咧，會起比較大嘅作用。咁依個當然並不是一個太好嘅消息啦，因為呢、這個我諗好多朋友都覺得同呢個維持香港五十年不變同埋維持香港高度自治咧，係似乎有啲矛盾嘅，因為咧有啲人擔心咧係咪呢個中共所謂人民民主專制咧已經開咗過去呢個深圳河咧係抵達香港嘅？ 係點解咁講咧？唔係太明 白。哦，就喺依個過去嗰六個月裏面咧，就中央強調依個止暴制亂啦。咁就當然止暴制亂，就習近平就係決定咧係不採用依個駐香港嘅解放軍嘅。咁但係咧並不表示咧就國內嘅武裝嘅力量咧，包括係武警，尤其是係廣東嘅武警或者係廣東嘅公安咧。是沒有參與這個平息這個所謂暴亂的工作的。那而且今次我們看到呢，就郭星坤作為這個政治局委員呢，有可能呢是亦都會兼任這個中央港澳事務協調小組的副組長的。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就以後北京對於香港的政策咧，就依、這個武裝嘅勢力部門嗰個發言權咧係會大啲，而且咧係有可能咧係滲入一啲大陸嘅，譬如武警啊，或者係依、這個公安啊，甚至安全部嘅人員咧係滲入嚟香港咧係止暴制亂啦，同埋保持依個香港嘅穩定嘅。 嗯。其實咧，阿郭星坤咧早前亦都係接見過咧，香港上北京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噶。咁其實咧，你對於郭星坤，即係譬如見埋鄧炳強啦，咁你頭先都講到話有其他方法，即係有啲方法可以去到參與香港止暴制亂啦。咁你覺得其實政法委書記對於香港嘅警務處係咪真係有啲嘅影響力喺度嘅咧？ 其實自從五年前嘅雨傘運動開始咧，已經有不少的無論香港或者是北京有份量的評論員呢，都已經是作個評論呢，就是說這個公安部或者安全部啊等等呢，似乎呢是對於香港的警務或者香港的紀律部隊呢，是個影響力呢越來越大的，甚至呢是有人咧係聲稱咧，就係話香港警察咧係直接受依個政法委嘅指揮。咁當然我哋冇真憑實據嚟到係支持依個論調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今次依個鄧炳強嘅新嘅警務處長上去咧，係獲得依個郭星坤啦，同埋依個公安部嘅部長趙克志接見咧，咁就表示咧係北京嗰、那個政法委同埋公安部咧，對於香港嘅治安嘅管治，尤其是係依個止暴制亂方面嘅發言權咧，係會大咗嘅。 嗯，或者有啲聽眾都未必好理解呢個政法委嘅一個地位同埋喺架構上面嘅角色，不如請你講下。 哦，其實政法委咧就係、是。相對於依個解放軍而言，因為解放軍咧係負責咧係國防同埋係即係保護中國咧係免受到別國嘅威脅啦。咁政法委咧就係、是、負責內部嘅安全嘅。 咁咧就我谂各位都听过一个维稳呢个字啦。咁政法委咧就系维稳机器，或者有啲人讲得比较难听少少，就系呢个警察国家机器嘅一个负责嘅单位嘅。咁政法委下边咧就系、是、向政法委负责嘅咧就系、是、公安部啦、安全部啦。咁仲有咧系法院同埋檢察院嘅，所以佢嘅權力咧非常之大。咁咧就郭星坤咧就係、是、政治局委員啦。咁但係之前咧一直到胡錦濤個年代咧，呢、這個政法委嘅書記咧係政治局常委嚟嘅。咁上一任咧就係、是、政治局常委嗰個地位咧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今次政法委參與香港嘅事務咧係。事不尋常嘅。咁另外我哋亦都關注到呢就係、是、林鄭今次亦都重新講呢就係話頒布呢個23條國家安全法呢係香港嘅特區嘅憲制嘅任務啦。咁但係頒布咗23條之後呢亦都會成立一個係捍衛呢個國家安全嘅機制嘅。咁呢個機制咧，當然係要頒布咗23條之後先成立啦。咁呢個機制咧，就會唔會政法委亦都係喺嗰個無論係設計啊，或者係甚至係用人方面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力同發言權咧？這個咧係亦都係我哋應該係注意到嘅。 嗱，睇翻郭星坤咧，咁佢就啲傳媒去到報道佢咧，今年65歲啦，係江西人，係冶金工程師出身嘅，咁亦都係做過一啲嘅有色金屬同埋鋁業公司，咁2001年嘅時候咧就做過鋁業公司嘅總經理，咁亦都係咧後來棄商從政，做過咧廣西自治區嘅黨委書記，2012年咧就係做呢個公安部長嘅，其實都想問一下咧。國內的官場咧，對於郭星坤有冇啲咩嘅評價嘅？ 郭星坤咧，佢係一個技術官僚出身啦。咁就佢喺曾經做過5年嘅公安部長啦，即係依個相等於香港嘅警務處長啦，即係警務處嘅一哥啦。咁就喺過去5年維穩工作裏邊咧，佢個表現咧係受到表揚嘅。咁就而且係設計一個維穩網絡，即係頭先我講話呢個警察國家機器方面咧，佢咧係參與得甚深嘅。咁其實呢個國內委任呢個公安部長咧，係好少咧係由科班出身嘅，佢哋多數都係由另外一啲部門委任一啲技術官僚咧係參與。咁咧、那個。理由咧就係、是、可能想帶一啲新嘅觀點入去咧，係強化依一個維穩嘅網絡嘅。 嗯，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政法委咧都好似係會即係兼管埋去呢、這個即係檢察啊同埋法院方面嘅。咁呢一個即係郭星坤而家如果喺香港澳事務多擔當一個比較重嘅角色時候咧，會唔會亦都會影響咗香港嗰個檢察系統同埋呢一個呢、這個嘅法院嗰個情況咧？ 的確係嘅。咁就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就。中國咧係冇依個所謂三權分立，依、這個司法獨立嘅原則嘅。咁其實依個國內嘅檢察院同埋依個法院係向政法委咧報告嘅。咁咧就過去依幾個月，不少嘅政治局級嘅領導人咧，亦都講過咧，係希望香港嘅警察咧就係、是、止暴制亂啦，而香港嘅法院咧係。依法咧係重判一啲所謂搞事分子或者係甚至係所謂暴徒啦，咁所以政法委參與咗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到香港呢、這個由英國延續落嚟嘅三權分立嗰個制度咧？ 這個亦都是我們是值得關注的。 嗯，好啦，我哋都讲咗好多郭声坤啦，咁最后都想问一问咧，有个安排咧，就是、地点嘅安排都引起咗一啲传媒嘅关注啊。因为咧喺林郑月娥同总理李克强会面嘅时候咧，咁、那个地点咧就唔系好似以往咧就喺、是、中南海嗰度见，而改为喺咧人民大会堂嘅香港厅嗰度接见。咁有啲人咧就话，哇，咁样会唔会算系降格啊？你又点睇啊？ 其实呢、這个中南海或者系。人民大會堂咧都係政治局或者係政治局常委咧係見呢、這個訪客嘅地方啦，咁就喺香港廳舉行咧，個意義就係、是、我諗係伸張即係、就是、北京對於香港嗰個全面管治權嗰個象徵性嘅意義，咁就有冇所謂降格呢，就呢個因人而異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呢，就顯示呢係北京呢想彰顯佢對於香港全面管治嗰個權力同埋個權威嘅。 嗯，好啊，唔該曬林和立啊，多謝你接受訪問。 唔該曬，唔該曬， 多謝你。 好， 林和立咧就係中大嘅歷史系兼任教授嚟嘅。咁如果各位有咩嘅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青年贫穷率12.6%，加入之后就9.3%，都连续升了三年。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背后仲有一啲现象，一咧就系年青嘅人咧嗰个失业率系高啲嘅，即系我哋叫攞辞，就系、是我唔中意啦，我就走啦。咁比较长时间冇嘢做嘅年青人咧系多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979年，萨达姆侯赛恩发动政变，成为伊拉克总统。上台之后，他大力发展经济，以争取国民的支持。但为什么一年后，他就发动两伊战争，将伊拉克人送上战场呢？长达8年的战争，令国内经济饱受重创，而萨达姆亦成为伊拉克的千古罪人。究竟他的统治策略出了什么问题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月15号，感恩。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盈满获释， 从今日开始可以翻屋企，同我家人团聚，同我太太过啲正常嘅、希望宁静嘅退休生活，唔需要为咗我嘅逆境或者我痛苦嘅时间咧担心同埋难过。所以今日咧，我自己心里边咧，只系有一样嘅思维咧，就系好感恩。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22分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邱子勤喺度。头先咧就讲紧咧系林郑月娥寻日就喺北京嗰度咧述职啦，咁就分别就同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总理李克强见面啦。咁都讲翻咧就系两位领导人咧就对于林郑月娥嘅评价先。咁就系讲话咧，习近平咧就讲话系过去一年咧就系香港回归以嚟最严峻复杂嘅一年啦。就评价林太咧带领特区政府咧嘅积极咁回应社会嘅关切，认真咁研究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同埋问题，喺非常时期咧就显示出咧就系勇气同担当。中央话系充分肯定，并且话咧系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咧去带领香港特区政府咧依法施政，同埋咧支持警方咧严正执法嘅。咁至于咧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咧，亦都讲到就系话咧就系香港而家仲未走出困境。特区政府要继续努力依法地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并且要找紧去研究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中一系列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去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咁啊！啲人咧都去到抄翻即之前嗰啲嘅言辞啊，都比较啦。咁就讲到话，主席好似今年咧，净系讲到话系显示话林郑月娥咧显示出勇气同担当啊，同以往真系好多嘅赞赏好似争咁啲咁样。你自己有冇睇咧？咁同埋咧，即李克强亦都讲到话，即找紧去到研究一啲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嘅深层次矛盾咁。 咁又代表住中央嘅諗法係乜嘢呢？ 咁喺而家即係林鄭，大家知道佢個民望都好低底下呢，其實都好難話對佢即係好強烈咁樣去欣賞讚佢嗰個嘅工作㗎啦。咁但係都睇返呢，就係成個即係由習近平去到李克強，其實都好一致嘅，就係、是繼續去支持或者堅持呢、這個即係北京對香港嗰個管治嘅強硬路線，因為由頭到尾即係你見到兩個嘅即係國家嘅領導人咧，其實都冇即係針對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最深層次嘅問題，就係、是、一個政治問題。特別係即係如果譬如你講緊即係嗰個嘅雙普選問題，都係講緊一個政治結構問題，或者大家對於嗰個送中條例講緊係乜嘢，就係、是、針對緊北京即係干預香港高度自治嗰個嘅懷疑同埋憂慮嗰個問題。咁基本上即係喺過去半年嚟，即係包括今次啦，咁似乎呢啲嘅領導人咧都冇去處理去回應呢一啲咁樣嘅政治嘅問題，咁當然啦，就配合翻即係繼續去將而家嘅個嘅問題理解成為係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咁啊從來冇提過咧，大家所有人都知道嘅政治問題咧，就隻字不提。咁即係話咧，北京咧繼續係實施表面上係一個所謂強硬路線啦，實質上就係迴避路線啦。似乎就即係似乎北京都面對而家香港嗰個亂局咧，即係除咗即係叫啲警察就繼續去撐警，就俾佢哋膽色，俾佢哋即係繼續可以喺街頭上做佢哋中意做嘅事之外咧，似乎都冇乜辦法。啊，即係喺政治上，究竟會唔會一個即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大幅度嘅調整咧，就似乎都未見到嘅。 係，我哋電話1872311都歡迎大家聽眾咧係加入我哋呢個嘅討論啦。咁其實睇翻咧就係、是、譬如即係譬如而家見到領導人都對於林鄭月娥即係講到話有即係三個堅持啊，繼續堅持咧特區依法施政啊，警方嚴正執法同埋愛國愛港力量啊等等，咦堅定堅持支持呢個愛國愛港力量，即係當然咧之前咧喺呢個喺深圳嘅一啲建制派嘅研討會上面咧，就係港澳辦嘅官員都有類似咁樣嘅講法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國家主席啊都講話即係堅持支持，除咗即係林鄭月娥同埋警方之外，仲愛國愛港力量又係代表住啲乜嘢咧？ 咁當然啦，都我估係兩方面啦。第一就即係而家其實林鄭月娥個民望咧都破產㗎啦。咁而家唯一即係可以仲即係主要佢嗰個支持點就係似乎係靠嗰個暴力，即係靠嗰個嘅警察去支持佢啦。咁我估喺即係林鄭月娥就四面楚歌嘅情況，我估都即係北京都希望即係動員到即係嗰個所謂喺香港嘅一啲即係建制派嘅力量，希望佢哋更大力咁樣去支持呢一個林鄭嘅政府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係回應緊可能啱啱上個月即係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嘅大敗啦，建制派。咁亦都呢個都要去即係變相亦都肯定佢哋喺香港即係北京治港嗰個成個嘅部署裏面咧，呢啲嘅愛港嘅傳統嘅建制勢力咧，係繼續應該扮演住一啲嘅角色嘅。 係咁，但係即係都見到啲報道就係話，有啲嘅建制派對於今次區議會選舉感覺上就好似俾政府嘅施政拖累咗，係感到好不滿啦。亦都有啲建制政黨話即係唔接受林鄭月娥嘅道歉啦，等等。即係當講到話，而家要係靠建制派去到，即係要再去到嘅去到支持建制派嘅時候，其實建制派係咪真係可以繼續做到支持政府嘅角色咧？ 當然就好有限啦。即係並明白大家就一樣嘢，就係建制派其實即係如果喺客觀個政治嘅形勢底下，其實佢哋都想同林鄭保持一啲嘅距離。咁但係喺現實嘅情況就大家明白建制派嗰個歸根究底嗰個力量啊，即係都係來自北京。咁當然北京即係要即係我所謂即係吹雞叫大家歸隊嘅時候，佢哋都冇辦法咧唔去哪管有政治後果，但都需要咧政治上都需要繼續去支持林鄭月娥同埋佢後面嘅警隊。咁所以我估呢個都喺對建制派嚟講係一個都幾困難嘅局面，因為嚟緊大家知道即係有立法會嘅換屆嘅選舉，亦都啊頭先都提過嘅立法會嘅一啲補選。咁呢啲如果你繼續要建制派猛撐林鄭嘅時候，其實你都會直接影響咗佢哋嗰個選情嘅。其實 好啦，總理咧講到話即係希望林鄭月娥可以走緊咧，去到研究咧香港嘅一啲經濟社會發展嘅深層次矛盾。咁之前咧林鄭月娥都講過話，即係而家籌備緊去到做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啦。咁佢講下即係今次事件出現嘅一啲背後社會嘅深層次矛盾啦。 是不是就会沿着总理这个方向去到研究呢？ 都似乎是啦，即是他们就继续将香港现在半年来的问题，总之是即是大部分人都明白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讲跟北京治港那个即是极左极强硬路线的问题。咁但是即是他似乎北京又好，林郑又好，总之就在政治上他们就不敢去掂，不敢去处理，连提都不敢提的问题。咁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啫。咁第二问题他究竟点做呢？如果用检讨委员会的方法，似乎都不是对症下药的。 咁就委托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呢去到物色人选啦。嗱，邱志勤你又點樣睇？ 羅志光佢自己都似乎好有爭議啦。佢最近 update 啲言論，咁我估喺揾叫佢揾一啲人咧，我哋都擔心究竟揾到啲咩人翻嚟啊！ 1872311，轉頭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和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之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日拒绝批准欧乐轩和范国威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根据立法会条例，两人即日起不再是议员。选举管理委员会说会认真审视考虑安排补选。立法会秘书处说，应欧乐轩和范国威要求，亦都考虑到节日假期等因素，他们可以在下个月6号或之前收10个人物品和交还秘书处提供的物品。有关议员酬金和营运开支等事宜，秘书处会按照相关的指引处理。政府公布，本港9至11月失业率升至 3.2%， 上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升幅最高，达到 6.2%， 创8年来新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受到本地社会事件严重打击，多个行业失业率上升。若果整体经济继续转弱，劳工市场在短期内将会面对更大压力。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超过400间食肆要结业，担心圣诞和农历新年旺季期间会再恶化。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港珠澳大桥的三地三检只是属于通关安排，但根据属地原则，内地有权在属地行使司法管辖权。又指大桥东人工岛上的安检站属于临时性质，只是因应国家领导人到访澳门而设立，形容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对于有港人在港珠澳大桥坐穿梭巴士前往澳门途中被公安带走，张建宗说，入境处和驻粤办已经跟进事件，并接触事主家属。另外，张建宗认为独立检讨委员会不需要传召权，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对事不对人，目的是查根问底，宏观探讨事件成因过程，微观方面探讨青年贫穷等问题。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命名为山东舰，下午在海南三亚军港交付海军正式服役。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习近平将81军旗和命名证书分别授予山东舰舰长和政治委员，之后登舰检阅仪仗队，并视察舰上装备，了解飞行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到驾驶室和官兵交谈，在航拍日志上签名。习近平又在码头接见航母部队官兵和建设单位代表，对国家航母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党及人民再立新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风势清劲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三单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啦，方向沙田。由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挤塞啦。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方向柴湾近住北角警署咧，第一二线曾经又坏车咗路，咁啊拖走咗噶啦，大车龙都系好长啊。而家龙尾去到维园，就系、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北角警署对开咧，第一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去到维园。喺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中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翻屯门咧，交通正常咗好多啦。不过咧，近住长青隧道呢一段咧，都仲系有少少车多嘅，仍然实施紧间封。红隧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北港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就去到近住油站，咁啊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都仲系车多，龙尾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大埔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都系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咧就係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就喺北京述职啊，咁就獲得咗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總理李克強接見嘅。大家有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先生喺度。 係，兩位好啊。 你好，請講啊。 咁咧，我覺得咧呢次啊，即係特首上去咧，即係話有政法委啲人咧一齊開會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一啲唔出奇啦，因為而家香港咧都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就比較唔係咁簡單啦，好似你喺美國你通過咗嗰、那個人權民主嗰個會咧，即係對香港官員咧啲下個法案咧，對香港啲官員咧都係有啲影響嘅。咁如果你開會咧，點解你多啲部門咧去即係大家俾啲意見啊？大家俾啲即係俾香港啲官員應該點樣再去應對咧？咁呢啲即係基本上已經係上升到去即係國家層面咧，我覺得中央去睇咧，即係或者去關心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咯。咁始終而家即係香港個情況咧，都變咗即係有好多就外國勢力參與啊，究竟係咪真係有冇咧？咁變咗中央關心呢啲嘢，去即係去了解，亦都係唔出奇咯。變咗同香港官員個溝通咧，應該都比較重要啲咯。所以覺得都唔需要太過擔心話對香港有咩違應啊，因為呢啲已經係 上升到去國家層面，我覺得呢啲都大家要睇下個情況發展咁樣咯。 嗯，好啊，多謝黃先生嘅意見啦。邱子勤有咩回應咧？對於郭聲琨嗰個嘅出現嚇，咁佢係一個政法委嘅書記嚇，掌喺內地都係掌管。頭先都聽阿林和立講啦，喺內地係掌管公檢法嘅。 是啊，我估即係唔止公检法添啊，即係包括头先讲嘅一啲嘅国安系统啊，即係公安啊，同埋即係可能相关嘅一啲嘅我哋要做专制力量啦，一啲暴力嘅相关嘅部门。咁当然头先听众都讲过啦，就似乎即係过去几个月嘅即係社会冲突，咁似乎就好明显啦，其实就係讲緊即係其中一个针对就係太多啊！即系北京对香港嘅自治嘅干预嘅担心嘅一个回应。咁但系似乎北京嘅解读就变成系一个国安，甚至可能系同中美角力之间嘅一个关系嘅喺背后嘅作用。咁有呢个咁嘅分析，咁啊变成咗咧就有更多嘅啊，即系可能北京嘅一啲嘅影响或者干预。咁似乎就係即係越係多呢啲干預，咁似乎會唔會令到而家個局面係有啲緩和呢？咁呢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就係頭先政法委個角色咧，特別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因為本身政法委背後咧，其實代表咗即係喺呢個國內嗰一套社會主義底下嘅所謂即係公檢法系統，即係公安、檢察同埋法院咧。是配合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是協助即係執政黨即係共產黨去管治嘅。咁如果呢一個政法委在香港嗰個港澳嘅事務嗰個小組裏面有一個重要角色咧，咁即係話究竟會唔會就是北京係會更大力地想將北京即係喺內地嗰一套即係將公檢法撈埋一齊做？去配合嗰個國家同黨嗰個嘅意志嘅一個做法，移植嚟香港咧，即係如果移植嚟的話，咁即係話頭先所講啊，要針對而家嘅一啲嘅示威者，可能就警察拉完，就要配合翻香港嘅檢察啊，同埋法院就要針對佢哋大力咁樣快啲咁做，咁呢個係唔係配合翻香港我哋講嘅獨立嘅司法體系、獨立嘅檢控嘅一個制度咧，咁呢個好值得大家留意，因為如果呢一套咁樣嘅內地嘅政法委嘅呢個咁嘅系統移植入嚟香港咧，咁呢一個後果咧係非常之嚴重嘅。我估即係甚至大家可能而家比較多人關心係講廿三條啊嗰啲嘅情況，咁但係我覺得大家真係要留意。嗰、那個講即係北京成日提嗰個叫三權合作啊，或者係會唔會政法委嘅呢個模式移植嚟香港咧？呢個係好值得大家關注 嘅。咁但係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對於警隊嗰個支持啊，咁有咗政法委嘅書記喺，會唔會真係喺港澳小組入邊咧？咁對於警察嘅支持會係點樣咧？因為見到譬如都佢有親自去接見咧，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嘅，咁會唔會話都對於嚟緊警察作為一個喺香港止暴制亂嘅角色，有一個即係好肯定、好支持嘅一個作用？咁而即係當即係譬如話要去到處理一啲係同警察有做錯的地方的一些投訴的時候，現有監警會呢之前都有些國際專家小組都講到話係即係關注到權力不足的問題啦，咁亦都係有些聲音開始講話，係咪應該要檢討監警會的權力啊？即係讓一些嘅呢、這個嘅機制更加有效的時候，咁其實又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咁去處理到呢啲嘅警權嘅問題咧？ 咁如果用公呢個即係政法委嗰個運作啦，頭先提過，即係政法委後面咩意思？就係公檢法運埋一齊，就配合黨同國家嘅即係政治任務。咁如果用同一個邏輯同一個模式移植喺香港，咁你都我估唔止係講緊警察唔使即係唔使話而家嗰啲俾佢即係大家去調查或者追究嗰啲警察嘅問題啦，即係甚至係講緊檢察香港檢察嘅即係律政司個系統，甚至法院。都甚至成為即係配合，甚至係從屬於即係嗰個嘅警察。咁即係香港，大家成日都好擔心香港變成一個警察嘅國家。咁我估如果真係咁移植入嚟咧，即係香港就即係完全就連法院啊、檢察都配合咗警察。咁你都當然就可以想象就係知而家我哋講緊嗰個監警會嗰啲更加係即係完全唔會去調查到警察嗰個問題㗎啦。 呢個就邱子勤嘅評論啦，不如都聽下聽眾嘅意見好嘛？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 各位好，各位好。 你好，請講。 喺電視睇到啊，特首喺北京嘅述職。咁啊，作為市民嘅我哋咧，無論都係睇特首嘅智慧，唔係睇聰明。咁我都相信佢能夠為香港向前穩步向前行嘅。 咁我覺得北京一直嚟自有九七問題始，我自己個人嘅感覺，因為我都幾留意新聞嘅，一直嚟都係睇好香港嘅。問題是香港點樣所謂孭起祖國面向世界？當然英國都係自己嘅曾經係自己嘅母體一份。咁我相信希望今日嘅母體亦都體諒到香港為人養仔嘅一份責任態度咯。我覺得唔應該樣樣都恥住話擺擺過英國又一又七，咁唔使恥得咁緊嘅，唔使恥得咁狠嘅。用我哋啲土話嚟講。 嗯，好啊， 咁多啦，主持。 嗯，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吓，咁即系都讲到话系咪话即系回归咗22年嘅时间嘅时候，其实都即系讲到话即系中央嗰个管治权或者系对于香港嘅政策都系即系有所嘅调整咧，或者喺即系喺好多唔同嘅一啲问题上面，譬如话即系新疆问题啊，你以至到即系面对住中美贸易嘅纠纷嘅问题啊，咁其实对于香港嚟讲，中央系咪有一个政策上面嘅一个调整咧？ 似乎而家由唔知即系香港啦，我估喺面对即系国内可能经济政治各方面压力，咁似乎北京喺各个方面都似乎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路线去回应。但似乎刚才都提过，其实香港半年来的问题其实源自于就是北京一个比较强硬极左的路线对香港。现在你面对香港的问题就用更左更强硬的路线去处理，那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我觉得值得大家讨论一下。 好，唞唞先，转头再谈。 客家陆语、 大陆话、 泰米尔语、 尼泊尔语， 对， 讲咁多种语言， 都系想话你知， 距离 CIBS 今期截止申请仲有两日咋， 想得出讲得到，你都可以开咪喺 CIBS 讲你嘅故事，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需要协助申请， 打嚟23312334。我 哋倾 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瑞文啊，咩事咧？台底啊，做紧嘢噶。 唔系啊，今次震中啊，真系嚟咗长洲呢度，杀到埋身啊！ 唔使担心、啊，今个星期我正正揾嚟天文台团队，同我哋倾下香港究竟会唔会有地震发生呢？ 而我就会找黎山毅教练跟我们讲一下露营好去处。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乔姆斯基与美国。乔姆斯基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什么叫语言学呢？由嘉宾卢伟力、李伟才同埋主持岑日飞、刘天赐讲讲，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7:47，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邱子勤喺度啊，邱子勤啊。有冇试过真系搭飞机咧个航班延误取消，跟住都唔知点可以处理咧？ 哇，都好普遍啦呢啲咁嘅经验，因为而家咧即系航空班次咧非常之频密，但系咧就其实航空公司似乎啲安排又麻麻地，咁啊呢啲都似乎唔知我自己啦，可能都我都听到身边好多朋友都有投诉啊。 啊，最弊系嗰个金钱损失啊，究竟点样去处理咧？咁同埋即系究竟啊，其实呢啲嘅航空公司买机票嘅时候嗰、那个嘅条款又系点样嘅咧？有冇？讲明即系有啲嘅延误取消嘅时候，究竟点样处理嘅咧？不如我哋都问一问咧，消委会嘅朋友都一齐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你好。 你好，卢宇光、邱子勤， 你好。我知咧，消委会咧就系检视咗啲航空公司嘅条款咧，就系睇下佢哋一个航班时间咧喺呢个合约上面嘅一个地位。你有咩发现啊？ 其实呢就航班刚才你有讲到啦，佢延误或者是这个取消呢都是很普遍的。咁其实数个月之前呢我哋都有做到呢，就是睇下嗰啲超卖嘅情况。究竟航空公司嗰个条款系如何啦，系咪公平啦，透明度高啦，客户服务又如何啦。咁上一次就聚焦喺呢一个超卖，咁今次就聚焦喺呢一个航班延误同埋取消嗰个安排啦。咁但係呢我哋检视咗20间航空公司嘅条款之后呢，发现全部都系讲到明呢机票上面列出嘅航班时间并不是合约的一部分。 或者著名航空公司咧係有權隨時去更改嘅時間，但係咧就未必係會對乘客咧因為航程嗰個嘅更改咧而蒙受損失，負責啦或者係賠償嘅。咁加埋咧，我哋就當然亦都會做下神秘顧客啦，去睇下究竟佢啲客戶服務員當客戶有呢、這、一個。關注嗰陣時候，究竟嗰啲客戶服務可唔可以答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咧，我哋咧都係強差人意嘅個答案，係因為佢哋咧就唔能夠好具體咁樣話到俾個客聽咧，究竟航班延誤嗰陣時候，究竟公司嗰個政策安排係點？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會發現咧，若果當萬一係出現咗係真係有呢個延或者取消，而唔可能更改到其他嘅航班，又或者係或者係做到其他適當嘅安排嘅話咧，咁咧當然會牽涉到退款啦。咁我哋亦都會睇到咧，如果係去到退款嘅情況咧，咁嗰個退款嘅安排咧，有啲情況咧就純粹用一個我哋叫做理數嘅退款啦，即係用結餘，用一個帳户結餘嘅形式啦，又或者咧個計算方式咧根本就係個透明度唔高嘅。咁所以喺種種呢一啲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覺得咧航班延誤同埋取消安排，航空公司喺呢一方面咧係絕對有空間需要去改善咯。 係，咁有冇見到一啲真係最比較？冇保障嘅例子係點樣呢？即係完全地可能個航班延誤取消，係咪就真係完全係個顧客個乘客去到損失呢？定係點樣呢？ 其實在這個題目那裡都要分兩個層面 去分析一下。首先第一呢就是究竟航空公司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他們怎麼處理，他們呢就主要呢就分三個方法，一就是改成另外一些航班，但呢可能是要轉機的，未必是直飛的。另外呢有一些的航空公司呢就會容許乘客免費改期去到相同的目的地，咁即係話你可以改日子，因為有啲機票可能唔准改日子㗎嘛，你係指定嗰日就改日㗎啦。咁但係呢若果係唔可以做安排嘅話呢，咁佢哋就可以要求退款啦。咁但係就算係呢三個安排嘅話呢，都要睇下究竟係咪航空公司可以控制嘅情況去導致喎。咁若果係可控制嘅情況而導致嘅話，譬如話係一啲航班嘅調配呀或者機件故障呢，咁有五間嘅只有五間航空公司呢係清楚咁話呢就可以提供有金錢嘅補償。咁而有十二間咧，就係承諾咧，就係話喺等緊機嗰陣時，即係等候機嗰陣時咧，就會提供個膳食或者飲品嘅安排。咁但係有十四間咧，亦都有講到明咧，就係話如果佢哋離開咗原居地啦，已經喺海外啦，要等緊飛機翻嚟嘅話咧，都會俾埋呢個住宿同埋來回嘅交通費用。但係唔係二十間都係咁講。咁即係話，如果你係啱啱冇嗰間航空公司係冇講清楚嘅話咧，咁其實到發生呢啲事情嗰陣時候，那個消費者保障咧就非常之低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我哋覺得咧航空公司絕對有空間嗰度去改善啦。咁另外啦，就係話唔可以控制嘅情況啦。咁講嘅係咩咧？譬如話係啲惡劣嘅天氣啦、航空交通嘅控制啦、罷工啊或者騷亂等等呢啲情況咧，航空公司咧佢哋咧就係承擔咧就係話會盡力去提供協助，但係係冇責任咧係作出任何嘅賠償同埋補助嘅。咁我仲要補充一點，因為好多時咧就係、是、你去訂機票嗰陣時咧，咪有啲聯營嘅航班嘅，因為可能同一間航空公司佢冇嗰個。嗰、那個航線，咁啊同人大家一齊，我哋叫合作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發現咗咧，有十六間嘅航空公司咧，表明係唔會為呢啲聯營航班咧承擔任何責任嘅。咁而當中九間咧，更加講到明咧，就唔會負責為聯營航班提供任何嘅協助。咁即係話，如果你冇睇清楚，原來呢個係聯營航班，萬一又係延誤，亦都有呢一個取消嘅話咧，呢個航班，咁咧你咧就要直接去同另外一個聯營航班去處理，就唔係你原本諗住訂嗰間航空公司佢哋去負責翻啦。咁最嬲尾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咧，就係好多時。而家啲機票其實大部分嘅機票咧，都係透過旅行社啦，或者係啲網上嘅平台咧，旅遊嘅平台去買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啦，嗰啲旅遊平台咧，好多時如果你問到同一個問題嘅話咧，佢哋都係會答。由航空公司安排啦，視乎航空公司嘅政策啦。咁但航空公司咧，好多時嘅條款嗰度嘅話咧，如果你係幫佢哋去買嘅話咧，咁亦都係即係幫啲旅行社買嘅話咧，如果需要客户服務嗰陣時咧，可能都要透過翻旅行社去處理。咁如果面對呢啲情況咧，咁消費者其實等於係拋嚟拋去，冇人去幫到佢哋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哋都覺得係需要改善啦。 不如都呼吁下听众啦，如果听众都喺搭飞机方面咧，就遇过呢啲延误啊、取消啊而导致损失，或者系觉得航空公司嘅安排系唔合理，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阿黄凤娴啊，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如果系咁咧，即系唔同航空公司有一啲唔同嘅处理嘅方法嘅时候，系咪应该即系有一个规定吓，有一个统一一啲嘅标准咧？我知道你都系研究过一啲海外嘅一啲标准规定。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因为呢如果你是欧美啦或者是加拿大啦的那个 的国家啦，因为他们当地呢是有法例去规管这个航班延误的赔偿，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回这些条款的时候呢，是这三个地区的航空公司呢那个赔偿和提供适合的支援那方面呢，在网上面的条款呢是写得清楚很多的。还有因为有法例的要求嘛，譬如说美国他们是用这个滞留在客机的时间计算啦，加拿大咧就系睇下你延误咗几耐啦，咁而欧盟咧就用飞行距离去计算翻个赔偿啦，等等，咁佢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原则同埋个规，即系个法规咧去规管嘅。但反观亚洲嘅航空公司咧，咁其实因为我哋成个亚洲冇呢一方面嗰个嘅规管啦，咁所以当我哋睇到啲条款嗰阵时咧，就唔系写得咁清晰啦。咁同埋第一冇规管啦，第二咧就算系佢哋喺国际上面飞去唔同嘅地方咧。牽涉到其他海外嘅一啲市場，去到歐美嗰啲市場，或者即係加拿大咁樣啦，佢都唔係寫得好清楚噶。咁我哋覺得咧，喺嗰個資訊透明度嗰方面咧，亦都係需要改善咯。因為始終個消費者，我因為過往我都收到啲投訴咧，就係亞洲航空公司就飛到去歐洲。咁但係明明呢佢就可以用歐盟嘅條例可以作出個補償，但係呢個客戶服務員呢就話係唔需要作任何補償。咁後尾呢我哋即係當然去幫個客極力去調停啦，咁嘅結局呢都係攞返相關嘅賠償㗎。就係因為呢喺歐盟嗰度呢就有相關嘅法規。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儘管而家亞洲係未有，而去呢一個倡議法例咧都係非常之長遠嘅一件事，咁但係喺現階段嚟講咧，不論喺嗰個航空公司自己本身佢嗰個資訊嘅透明度、清晰度，我哋覺得可以改善；客戶服務嗰方面點樣去答個客，亦都係可以改善。加埋咧就係如果你講得清楚啲嘅話，咁個客咧如果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都有翻啲依據咯。 嗯，好啊，黃鳳嫻，我知道你哋咧，尋日都係除咗呢個飛機航班之外咧，都做咗好多唔同一啲性質嘅唔同話題嘅一啲嘅研究啦。咁啊，講開一個即係扮靚嘅話題啊。咁啊，近排都幾興咧，有一種即係紋眉啊，或者係食眼睫毛嗰啲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即係美容服務大家都知啦，即係可能咧一啲服務嘅質素咧，唔同公司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咁會唔會話真係你都遇過一啲嘅例子，就係紋眉或者直眼睫毛咧，導致一啲即係唔舒服啊、效果唔好啊、有錯失嘅情況出現咧？ 絕對有㗎。今次我哋嘅投訴實錄咧，都係特登係揀選咗呢個紋眉同埋直眼睫毛咧，去嚟講啊。個原因點解咧？其實美容嘅服務咧就日新月異嘅。咁而咧，如果人去愛美嗰陣時咧，就絕對好樂意去，或者係好願意啦去試呢啲咁嘅新嘅服務。咁但係若果你唔睇清楚，又或者係問清楚嘅話咧，亦都唔知道嗰間美容院係咪有口碑咧，咁其實好容易咧就係、是、你本來係即係希望靚翻啲啦，即係你會靚啲啦，咁但係結局咧。就可能會有啲唔好嘅情況會發生啦，譬如話效果唔理想啦，覺得物非所值啦，同埋講真已經係紋咗喺你嘅眼上邊啦，就算雖然係話呢啲服務係短暫性嘅，即係一兩個月，又或者係飄眉咁樣，可能係一兩年嘅時間，咁但係始終你都係要捱唔到睇嘅情況啊嘛，咁同埋直眼睫毛，我哋今次嘅個案咧就係講緊佢本來係植咗眼睫毛，但係咧佢幾日就已經甩曬啦，咁亦都係。唔係佢預期之中嗰個嘅效果啦，咁仲有咧第三個個案咧就係講緊紋眼線毛眼線嗰陣時咧，就令到個眼咧嗰啲可能嗰啲藥物啦嚇，或者係啲用料啦，係令到佢敏感，咁亦都係腫痛咗好耐。咁所以咧，我哋成個温馨提示咧就係、是、話記得。當你去諗考慮呢一啲嘅服務嗰陣時咧，都係要諗清楚。首先自身需要啦，因為呢啲服務當你即係靚過之後咧，你唔會話做咗一次就算嘅，可能會要不斷咁做啦。咁究竟你嗰個負擔能力係咪可以不斷咁樣去負擔咧？咁呢個係第一個考慮。第二咧。 就是要真係睇清楚同埋問清楚究竟呢啲服務係牽涉到一啲咩風險啦，加埋呢就最好問下你個朋友圈嗰、個嘅有冇啲口碑啦，咁究竟好唔好啊咁樣，咁你先至會決定自己真係做唔做囉。 係有兩個問題啊，咁第一就係即係所謂文微嗰啲情況呢，有冇話遇到最嚴重嘅問題係出現咗咩問題呢？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就算第另一啲情況就係話可能係覺得個效果唔好啦，咁但係呢啲又好似好啲主觀喎，即係能唔能夠即係因此個投訴會成立嘅呢？ 所以好多時咧就要作出相關嘅調停啦，因為講到呢啲服務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大家個期望係咪有個落差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好講嗰個手勢啦，因為譬如話紋眉或者係一啲我哋叫而家叫仿真眉啊，又或者係一啲飄眉咧，其實係比較薄啲嘅一啲紋眉嘅一啲手法，即係冇唔係話 perm， 即係唔係一個長固定或者永久性嘅，係半永久性嘅啫。咁但係個手勢同埋個美容師嗰個經驗等等，或者同埋你自己本身皮膚嗰個嘅會唔會有一啲致敏嘅情況啊？個質素係點樣，或者你自己本質係點咧？其實都好影響咗出咗嚟個效果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遇到一啲爭拗嗰陣時咧，我哋都係只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去做協調翻雙方，希望咧可以達成到一個協議。咁而啲美容院咧，好多時啲情況之下咧，都覺得佢哋已經提供咗個服務咧，就唔願意去作出我哋叫做退款嘅啦。反而咧，就佢哋希望咧，就係提供一啲其他服務去安撫翻個客咁樣樣咯。 好，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啊！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今日節目時間都到啦，邱子勤， 係， 拜拜， 拜拜。